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第四节咁啊，最新嘅消息啱啱收到啦，就系著名嘅英国影星辛康纳里咧就刚逝世，享年90。咁咧就我哋影城會室雖然就錄影咗嘅，但係我哋陣間都可能我哋花15分鐘去做一個回顧得唔得？ 好， 係嘛？ 咁啊，證明我哋真係即係依家直播嚟嘅呢個係。啊，你做少啊！我哋偶像啱啱走咗喎，係啊， 90歲啦，大哥。 唔係佢都仲係好型啊！你嗱，你睇下佢係。 係啊，仲係相當之即係好難取代佢嗰個位置啦。 嗯哼， 咁但係 anyway 唔緊要啦，即係我哋總之我哋就繼續講埋呢個 係呢個文藝復興。 文藝復呢個即係畫。 嗯。 嗱，咁咧就頭先我哋講過啦，就呢個 Botticelli 咧就有相當之重要嘅畫咧，就係睇嗰幾幅啦。春天啦。 嗯 應該是 La Primavera 啊，同埋 Venus 啦 ，The Birth of Venus 啦，即係呢個愛神的出生啦咁樣。咁呢個 Botticelli 呢個字係點解咧？咁樣咁又唔係佢真名嚟嘅，佢個呢個名本身咧就係改解酒桶啊，酒桶仔，咁係花名嚟嘅啫。咁啊唔知點解咧就即係變咗係一個正式嘅稱呼啦咁樣嚇。好啦，咁呢個即係畫本身咧，呢幅春天呢幅畫咧。大家看到啦，是一個相當之巨一個巨作嚟嘅。我喺Uffizi嗰陣我睇過，好大幅嘅，亦都係相當之漂亮嘅。咁咧就呢幅畫本身咧，近年咧都有人咧去即係做一個題材嘅，就類似係大文生密碼咁樣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致咧，可以睇呢本書嘅，係一個意大利嘅女作家，就叫做Fiorato。就寫呢本書嘅，就叫做 Botticelli Secret。咁嗰個書本身咧，就同我哋今日嗰個思路咧有接近嘅，就係話呢幅畫本身有密碼嘅。而嗰個密碼咧，佢當然佢扭到係一個謀殺案啦咁樣。咁嗰個大家可以睇，即係跟住去出呢本書。咁但係嗰件事本身係點樣咧？咁我就要由頭講起啦。咁由頭講係咩咧？就呢幅畫咧有幾個形象喺度嘅。就分別是邊個咧？係呢個 Mercury 啦，即係呢個水星啦嚇，即係喺呢邊呢個。咁呢個，咁呢個咧三個女性就 Three Graces 啊，三個女神。咁中間呢個咧就係 Venus 啦，即係愛神啦。咁呢個咧就西風之神 Sapphire。咁佢吹啲佢就笠咗一條一個女嘅，所以 Nymph 啊，就叫 Chloris。佢吹口氣之後咧，佢就變咗係呢個花神 Flora。咁上面呢個咧就係愛神啊，就 Cupid， 佢係綁住雙眼，佢就射一支箭咧落去其中一個人度咧，咁中咗箭嗰人就會沉迷於愛情度啦。咁基本上個畫本身咧就咁，即係個形象係咁樣啦。但係嗰啲幅畫咧就幾百年嚟咧係引起無數嘅一個爭議，一個解釋上面嘅問題。咁嘅原因係咩咧？就幅畫咧個作者冇標題。亦都冇寫年份，亦都冇署名，淨係知道幅畫係佢畫，但係唔知點解佢會畫，同埋唔知幅畫嘅主題係咩嘢。咁所以咧，係幾百年嚟咧，啲人咧都係嘗試去解釋，即係點解佢要畫幅畫啦。同埋頭先如果睇幅畫咧，你數入邊嗰啲花咧，係有成百幾張，即係有成百幾種唔同嘅花喺度。 係， 咁呢個亦都係即係講到咧，當其時有人畫畫咧。是畫得很 Q 刁轉的，即係你少啲功力咧，其實你睇唔曬幅畫嘅。 咁一 直要研究曬所有啲花嘅嗰啲究竟 邊種花啊？邊種花？邊種花 嘅知識一定要知道曬， 一定要知道曬。咁、那個花亦都係講緊一樣嘢，就係、是、所謂象徵啦。即係每種花佢都代表咗一啲嘢喺度噶嘛。咁、嗯、所以佢所謂 decode 呢幅畫咧，基本上係一個工業嚟嘅，即係到而家啲人可以寫一本書，即係講。咁但係咧，去到依家其實都冇人講，冇人講到俾你聽呢幅畫係畫係畫啲咩嘢嚟。 係 嚇，因為入邊咧。即係如果你睇落去咧，就越嚟越多呢啲即係古怪嘢喺度啦，咁樣 OK 啊。咁咧就即係喺呢個二十世紀嘅時候咧，就有個人就叫 A.B. Warburg。咁 Warburg 呢個名咧，你一聽大家知道，第一樣咧就係猶太人啦。第二樣咧就係 Warburg 呢個家族咧，到而家仲活躍嘅。咁佢主要做咩咧？做銀行嘅。就同我頭先講嗰個 Medici 嗰個家族咧。是差不多的。咁、猶太家族在近代做呢個banking 啦，做投資銀行啦，做股票咧，其實已經是聞名啦。譬如有高盛啦，有雷曼兄弟啦，有好多好多，基本上好多大家都係啲猶太。咁呢個 Warburg 咧就係喺19世紀其實已經好似類似羅富齊咁樣喺德國咧就好顯赫嘅。咁佢主要個扎根地方喺漢堡。咁呢個 A.B. Warburg 咧，原本咧佢就繼承呢個家族嘅 事業 嘅。咁但係十幾歲嗰時候咧，佢又同嗰個細佬講一樣嘢。佢話咧：我係中意睇書嘅。你係中意揾錢嘅。咁不如我哋立一個約，就係咧，我就放棄咗我繼承家族嗰個權利，就俾你。但係你就要負責我一樣嘢。我以後中意睇咩書，你就話俾我。咁個細佬就應承咗啦， 誒好易啫，咁啊以為， 咁結果咧就係佢大個之後咧，佢係專心研究即係呢個歐洲嘅藝術史，而佢就發明咗一樣嘢，就有少類似我哋今日 hypermedia， 佢將所有嘅歐洲重要嘅畫咧，同埋文學咧，將佢形成咗一個關係網。咁呢個好出名噶，佢到而家都係以其中以呢樣嘢作為一個成 佢嘅成就 嘅嘢。咁咧，佢就個兄弟咧就跟住咧就做到佢要求嗰樣嘢，就係佢要睇咩書咧都賣俾佢。咁問題就嚟啦，當呢個第二世界大戰嘅時候咧，佢之前咧佢死咗。咁佢嗰個書咧點處理法咧咁樣就？在漢堡那裡找人運到倫敦，於是倫敦在倫敦大學那裡就現在有一個圖書館叫什麼呢，叫 Warburg Library。 這個圖書館跟我們其他的圖書館是不同的，這個圖書館的書是亂擺的，即是不會說這個 即是沒有 column 在那裡 有，但是次序不是好像你現在看譬如這些書啦，你描述 分散類啦， 你最高價是什麼？ 那個約翰的那些核定本， 是的，核定本放在那裡，即是每一 個類別本身你都不會找一些不同的， 有了編排的， 有了編排的嘛。但這個圖書館是有什麼特別呢？就是根據這個人的意思，是無類別地放在那裡。他覺得這個人是什麼呢？就是因為學術界比剛才我們第一節講過的問題，就是在這個學術的分工裡面現在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你只是懂你自己本身懂的東西，而你不懂其他的東西， 過於分門別類。 過於分門別類出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缺乏了聯想力。他這個圖書館的擺放方法呢，就是令刺激到你有不同的聯想，不同的事物的能力在這 裡。混沌之中其實是開了一個新的門路。 是的，開了新的門路。咁咧嗱，就即係呢個圖書館本身咧，將來我哋有機會去講啦。因為講呢個係成個西方神秘學咧，到近代咧，佢啲人咧，其中有少數嘅學者走去做 research， 喺嗰度將成個西方嘅神秘學用一個好堅固嘅學術基礎打起嘅原因嚟嘅。 係， 因為佢唔會限定你去做啲咩 research， 佢就俾曬啲書你睇。而啲書本身其實就係呢個 A.B. Warburg 咧，佢儲咗好多年，而入邊係涉及到神秘學嘅書嚟嘅。好啦，咁成件事你要問啦，同今日講呢個題目咩關係呢？咁佢用佢嘅偵探技術，就揾到呢幅畫其中一個解釋嘅方法。 咁呢幅畫嘅其中一個解釋方法係咩咧？咁樣呢個作呢個 A.B. Warburg 咧，佢就睇翻嗰個內容咧，佢睇呢個古羅馬同埋一啲嘅文學入邊咧，佢揾到同呢幅畫近似嘅情節。 嗯 而近似嘅情節之中咧，佢亦都發掘到一樣嘢，就係呢幅呢啲咁嘅文學咧，係歌頌緊一個女性嘅愛情。 嗯。 咁呢個女性嘅愛情係咩咧？佢心尾揾到啦。就是原來咧喺呢個 Botticelli 嘅同教，即係呢個年輕嘅時間咧，喺佛羅倫斯有一個美女喺度。咁呢個咧就叫 Simonetta Vespucci。咁呢個 Vespucci 呢個家族咧，原來咧就相當之著名嘅，就係咧而家 America 呢個字啊，原來咧就係佢其中一個兄弟 Amerigo Vespucci。第一個在個地圖上面記錄了他找到的地方、即是換言之就是這個家族的這個去航行的人呢，原來就是現在我們今天這個美洲的名字的起源來的、好了，那這個 Simonetti 這個女性呢，現在你看呢就是有一幅畫像在這裡，那這幅畫像是相當之性感啦、因為裸體的，咁好可能當其時咧，佢係俾咗個 model， 但係唔係佢嚟嘅呢個，即係個名唔係佢嚟。呢個名係咩咧？就係、是、埃及妖后。咁你所以見係 Cleopatra。咁有啲人話其實就畫佢嚟嘅。咁咧就佢嗰、那個譬如頸呢度見到啲蛇啦，同埋珠鏈啦。咁點解會見到蛇咧？就係因為傳説中埃及妖后咧，佢就最後尾呢個安東尼打輸咗之後咧，佢自殺，佢寧願自殺都唔翻，即係唔會俾人俘虜落。他就放手在那個蛇的籃子裡面，咬就是跟毒死的嘛。那這個情節大家如果看伊麗莎白泰勒那個戲裡面都見到的。那這個就是這個女性來的。那這個女性是怎樣呢？這個女性呢就是被譽為當時佛羅倫斯最美麗的女性。那呢就個歷史上呢到了有少許分歧了。那傳說之中呢就是這個 Botticelli 呢曾經是呢雞奸過一個男童，傳說，咁真係打甩咗嘅，咁有啲人就話，如果佢係同性戀，咁佢點會中意呢個女人咧？咁有啲人就反駁，其實因為個行家要誣蔑佢，所以有先有呢單嘢嘅啫。咁佢到老咧，佢都冇結婚嘅，咁佢就話咧，呢個 Botticelli 就話咧，結婚對佢嚟講一件苦事嚟。佢曾經因為驚結婚而發噩夢嘅，即係有個咁嘅人啦。咁但係咧。這個 A.B. Warburg 就話咧，其實佢係中意咗呢個女性。入邊啊，而家我哋見到嗱，譬如見到呢個 Venus 呢個咁嘅形象咧， 都係佢嚟嘅， 同埋佢都係佢嚟嘅。同埋留意咧，就係佢畫呢個愛神嘅時候咧，佢實際上畫翻個聖母出嚟嘅。即係你睇係咪？中間嗰個形象啊， 係 中間嗰個形象。嗰、那個咧唔係我哋傳統見到嘅希臘神話入邊嗰個 Venus 嘅形象嚟嘅，係聖母嘅形象嚟嘅。係 啊， 咁所以咧，佢哋就話咧呢一個咁嘅畫咧，其實咧就係、是、紀念緊佢。而且咧就係、是、呢個 Botticelli 死咗之後咧，係葬嘅地方就係同呢位女性啊葬嘅地方咧係同一處嚟嘅，就係特登要求。咁有啲人就話佢實在太中意佢啦，所以咧佢嘅畫呢幾幅畫咧其實都係畫緊佢，咁但係咧就即係唔敢講出口，所以要求咧就係即係喺死咗之後咧，仲同佢撞喺同一個地方度。 係 好啦，咁呢個女仔係幾即係點樣死法嘅咧？係20幾歲就死咗，即係一個當代嘅最著名嘅。翡冷翠的美女就在20幾歲她就死了，今天死於什麼呢？是死於肺炎或者肺癌當時、這個呢就形成了即一個這樣的即一個這樣的歷史的原案這 個 是她的 Botticelli 的蒙羅麗莎來的， 有啲人咁樣講，而受別頭先我哋提出嗰個咧，即係呢個博特利，即係呢度呢個小説啊，都似乎係用咗呢條橋嘅。咁但係就算呢條橋，大家都覺得，切神秘之嘢，即係講條咁嘅橋出嚟都唔收貨噶嘛。咁但係其實件事咧，比喺呢個基礎上面咧，仲有一個更加深，即係更加特別嘅一個咁嘅秘密嘅。咁呢個秘密咩咧？ 咁我哋跟住翻嚟嗰節咧，就會講俾大家聽啦。